Fly away，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却一个是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什么？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到黎明，不知道不明亮不闪耀，为什么我的心